这是金义林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德国亚珍，2006年8月。唐诗三百首，卷一，第39首诗。子夜四时歌，春歌。作者李白。秦地罗夫女，采桑绿水边。素手青条上，红妆薄日鲜。残鸡窃玉句，无马莫流连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